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欢迎收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 Henry 老师， 欢迎大家，快 Henry 老师都到了，大家赶紧登录直播间、yeah. 啊、咱们老友记900句这个课程呢，从2017年2月份开始开课，到这个月差不多就要完结了、这本书讲的也是浩浩荡荡的、有一种还挺有成就感的哈。 Yeah, I feel, 讲了一本书了又。 I don't know, 我以前就是看的时候没想到就是回头过了几年会需要用它开始上课。 啊，来学习。 就是影响力好大呀。 是。 可是当时就在那边乐，然后现在就觉得good。 哎，当年呢是自己乐哈。 对。 现在呢是讲出来让大家一起跟着乐。 就现在就知道了，我当年天天看老友记其实都是累积的。这个以后呢可以当一个好的老师，对吧？ 别说，我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当年都是自己一个人看抱着电脑啊，哎呦乐得不行。其实当时也隐隐在想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快乐分享给更多的人， 对，或者该不该去看一本书。 我想还是算了吧， 算了， 还是看老友记吧哈。老友记就是有它，真的是有它独特的魅力哈。当然我们这本书讲完了以后呢，当然也会有新的课程，是不是？ 对。 哎，但是它又有新的，又不是完全是新的，所以、不告诉大家先哈。 It's a surprise。 对，我们会先把现在的最后两节课上好哈。这两节课呢，同样是那个大牌客串齐聚首。 对。 今天要来客串的这位是一位好莱坞的动作明星。 啊哈，对，他叫那个 Jean-Claude Van Damme。 中国朋友都非常熟悉了，尤其是年纪稍微长一点的朋友、 okay. 很熟悉的叫尚格云顿、 okay. 他是一个动作明星， 对， 你知道这好莱坞就是有真功夫的这种还是不多哈， 而且当年就是特别少，一般都只能演那个样子，就比如什么斯泰龙 啊，史泰龙、 对，他就是其实不是个拳击手，他没有这个背景，他是演的。那 Jean-Claude Van Damme 就真的是有这个背景的，然后当年他有一部电影，有一个镜头就他劈腿特别帅，因为没有人见过一个西方人是可以，而且还是个肌肉男，然后就反正大家就哇好厉害，然后就出名了。 是啊，有自己这个风光的那段时间。 对 啊，他呢就是他在这个老友记当中也过来客串，他客串的就是他自己、 啊，对，这个我们英文叫一个就是 a cameo, right, 就是他出现当演他自己的时候 叫 cameo, 对 cameo, c-a-m-e-o, 对 cameo, cameo, 他就是客串他自己，他 很少客串自己，你看上一周的 Julia Roberts, 对，都是演别人， 哎， 对， 他演他自己演一个动作明星，好，这场景呢就是在一个片场，然后 Rachel 跟 Monica 也不知道怎么到这个片场去了， 就看到他了，然后说诶，那不就是那个谁吗， 尤其是 Monica 是一个死忠粉， yeah, 他特别喜欢， 对啊， 这个 Jean-Claude Van Damme, he's so manly, he's just so man, 所以 Monica 在那一个瞬间突然间变成了一个追星小女生， 对，就 yeah, 然后就哇激动的不行，还躲在那墙后面 yeah, 心里扑通扑通的乱跳， 对，然后就说 Rachel 你帮我过去说一句好话， 他甚至都还没有这么想过哈、啊，他就觉得说天哪，你不认识这个人吗，哇，这个人改变了时空，其实说的都是他在剧中的这个形象 yeah, 然后 Rachel 就不明白说谁呀、 哦，对，因为他没感觉，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谁， 对、啊， 就完全没有感觉，说有什么啦？你要是喜欢他，你就上去跟他说呀。莫妮卡说：“哎呀，这个不能说呀，这怎么能随便说？你以为那么容易啊？”瑞秋说：“哪有什么不可以的？我上去跟你说， 我来。”然后莫妮卡说：“别，你跟他说我会做饭。” 瑞秋都走远了，他说：“你告诉他我是个厨师哦。” 我会做饭。 然后瑞秋就上去就跟这聊上天了哈。 对，那 Jean-Claude Van Damme 他是你听他英文的时候其实会听到一个比较重的一个口音。 有的。 对，是一个 It's French, It's a French accent,因为他应该是比利时的，好像是 Belgium。 他就反正是欧洲人哈。 对，然后就是大家听的时候也注意一下，他是有口音的 ,OK? 有口音 的。嗯，完了吧，反正就聊呗。 对，然后聊的时候听到他，然后他非常会就是 talk to girls， 撩妹嘛。 对，他特别会， 就聊嘛， 很适合他的这个 accent， 他的这个法国的这个口音，很适合对这个人物设定。You know, and, 在最后 Rachel 都迷上了 right? 对，一个本来局外人然后结果哎呦觉得挺好的。 嗯，不错呢，那就算了吧。Monica, 你说的对，就离他远一点。 后来的情景才精彩了。 嗯 啊，塑料姐妹花彻底暴露了。他告诉 Monica, 哎怎么样说的怎么样。Rachel 说哎呀我跟他说了，可是他对你不是很感兴趣。 啊，对，他不喜欢。 他约我。 嗯嗯，怎么办 怎么办 啊 对不起。 哎呀好痛苦啊。 好假。 啊， Monica 这个时候还挺好心的啊。就说啊，他要是约你的话，那你就去吧，你不用考虑我的感受。 对对，你去吧， It's okay, I understand。 刚说完 Rachel 马上扭头大喊说他答应了，今晚见。是不是塑料姐妹花 上当了 yeah 多塑料的姐妹花啊。其实啊，这你认为上个云顿真的想约谁吗？当然不会了 yeah 主要是凸显这个塑料姐妹花情 exactly Rachel gets really mean doesn't she 是的，在关键时候你看人都是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好了，来看今天的课堂答疑啊。 嗯， 有两个同学他们的这课堂答疑的问题呢都是差不多的。 嗯哼， 都问那个和音在一起连读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情景。 Yeah, 所以我们 Maggie 同学就是说他还是不懂这个 R 和 L 的音，就是连起来这个融合音到底是怎么发的。 你比如说像世界呀、 World, 女孩啊 ,Girl, 珍珠啊 ,Pearl, 哎这些词。 对。 我们来听听他读的对不对吧。 World, girl, pearl, twirl。 嗯哼，其实这些动作都是对的，可是你就是不太连贯，你没有在控制你的力度，你的开头都抱得特别用力，就是一个头重脚轻的感觉，然后你把这两个步骤呢就是分得特别明显，所以我举一个例子 Pearl OK 你发成了 Pearl OK 所以就非常明显的有一个 Per 然后是一个头重脚轻的，就是开头抱得特别用力 Per Roll这样就分成两个音节的感觉，那最好就是把它是想成两个步骤，可是要连贯的气流，就是从一个音滑到下一个，所以你听一下区别，对比一下 OK Pearl Pearl Pearl Pearl Girl Girl，所以你其实你的动作舌头嘴巴都是对的，你只是需要就是稍微放松一点的从一个音滑到第二个，中间不要感觉就是分段了，不要头重脚轻，就是连贯的一致的滑过去 OK 哦，嗯，其实他发音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的这个语气没有掌握好。 对，就是你发音当然很难定义，如果是说你的嘴型什么这类的其实都是对的，那发音也有一部分就是你气流的控制，对，所以就是要稍微 you know, 连贯一点一致一点就 OK 了。 我相信咱们听友中还是有不少的人这个 roll 音是没有发好的。当然所以你自己要进行练习。 Yeah, 那这个 R 跟 L 的音就是连起来的时候就确实是有一点别扭的。这个 roll 的这个音 it's not easy, 是需要练一段时间的。 当然你前提是你的 要发对。 对。 也要发对。 roll, 对。 那么 Lucy 的问题也是这个。他说这个 R 和 之间要不要实际的插入一个小小的音，就是读成 girl OK 是这样的 Carl. 对，就是他们的比如这个概念就有点模糊了 OK 那简单说呢，你见到一个 R 和一个 L 的音在一个音节内呢，应该是要导致这个分两段的这个感觉，第一是 第二是 roll， 所以比如girl 这一个音节呢会导致一个滑动，有一个 roll 的一个结尾，这个 R 和 L 就算是一个融合音了 OK girl girl 会听到一个 roll roll 的这个嘴唇推出来的动作，可是在有的字上呢你也会见到一个 R 和 L， 比如他这里提的 regularly OK 然后就说这里有一个 ler 的音后面带一个 l l y lurly， 那这里是不是也要导致这个滑动 lurly 还是 lurly？ 其实就是 lurly， OK。 哦， 不应该导致这个滑动 ，lurly 就不应该。那为什么呢？这因为它是分两个音节 ，lur 是一个音节 ，li 也是一个音节，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 r 和一个 l 的音在一个音节内出现的，它不算是一个融合音，而就是一个音的结尾，另一个音的开头。 嗯， 所以就是它这一段呢，就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是你要学如何分音节。OK， 然后这里呢，你音节分开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没有 R 和 L 同时出现在一个音节内，像 girl。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学生想，就是那 girl 如果加一个 E 呢 ，girly， 这个时候它不就是分音节了吗？还是要以第一个字 girl 主要的这个字 girl 这个怎么说词根是吗？ 嗯嗯。 还是要以它的发音发现 girl 再来 ly girly，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是一般呢就是我们要看它的这个词根是怎么发的。 嗯， 如果它没有带这个融合音 roll， 那你就别发了 ,OK?、 嗯、 如果它有那你就得发。 嗯，好，那老师把这几个单词给我们读一下，大家来仔细听一听。 Okay, 行，那这里我们第一个字是 girl, 第二个字是一个人的名字 ,Carol,OK?、Okay? 第三regularly 这里就没有这个 roll 的融合音了。 大家可以反复的听一下这三个音是怎么读了，然后自己呢跟随着模仿。 嗯， 第三个问题哈，问老师、嗯、两个句子哪个语气更强。 嗯哼， 第一个说 Why didn't you go there? 你为什么没去那儿、 嗯、 第二个说 Why did you not go there? 你一样的意思哈、 嗯、 它一个是 didn't you, 一个是 did you not go there?、 对，这第二个不会说的，所以这不是一个语气控制，而就是第二句话虽然这个语法没错，可是没有人会说。 哦、 oh. 嗯，对，所以第一个句子才是语气强和语气弱的，可是就看你的语气了。Okay, 好的。 嗯， 第二个他也看到了这样的例句、 嗯、 说告诉他 Tell him I hope he's better soon. 告诉他我希望他能够尽快的恢复。请问是不是应该写成 I hope he will be better soon. 或者是说 I hope he is going to be better soon. 才对呀。 这都不对。这是这样的，你太看语法了。这是为什么？你觉得就是他恢复的时候呢，这是将来的事儿，对吧？ 对， 是应该将来时。然后你就觉得就是他用的现在时不适合。所以你就说 will be better, going to be better。这是非常逻辑的，然后非常就是很考验到你的语法也好。可是问题是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你想一下中文，我希望你尽快好。或者我希望你将会尽快好。就中文会加一个将吗？重点不是就是在未来会发生什么。即使你这样说呢，对方会以为你希望他可以多病一会儿。然后回头就好了 ,OK? 因为你就是有点像在强调你希望他好，就是希望他现在能好起来，对吧？ 嗯， 就是为什么英文也会用现在时而且一般不会说 I hope he is better, 而会用一个动词 get, I hope he gets better soon, 这是最地道的说法、 哦、 所以这三句话都不太适合、 嗯、 一个是因为你太考验到语法了，就是将来时怎么样、 嗯、 重点是我现在希望你现在可以立刻好起来、 哦、 对 I hope you get better,然后 soon, 对、哦、对你不需要强调将来时的时候就不用强调了，就不用说了，对，不然就有点话里有话、 哦、 有一点这种感觉，对， 就现在不用好， 嗯， 过会儿再好， 对对对，反正早晚会好啊，对吧，就是有点这种感觉，所以一般我们就说 I hope he gets better soon、哦、 当然一定是用现在时了、 嗯、 gets better soon, 对， 好，嗯，这问题也还挺好玩的， 这问题问得好， 问得好、嗯、很有意思。好了，那同学，有个同学说了，我觉得都对，我感觉都对， 对，嗯，这些你说的时候对方肯定不会听错，可是就平时就不会那么说、 嗯， 大家就是我们不适应这些别的说法 啊、 哦，所以就会感觉怪怪的，然后就会开始怀疑是不是想我再病一会儿，就是这种东西就会自然的出现嘛， 是不是想我再病一会儿？ 对对， 看看 对、啊、 你看，要是没说对的话， 就 是不是弄巧成拙了嘛？真是， 对，就感觉就话里有话，就是这样的。 好， 嗯， 好，那问题提完了哈， yeah. 我们来开始进行今天的情景学习了。 偶遇上格云顿，本来呢是以为为 Monica 传话的 Rachel， 结果也喜欢上了他，并且要决定和他约会。来，我们听一下啊。 This is gonna sound kind of goofy, but my friend over there, who cooks, by the way, she thinks you're cute. You don't think I'm cute? I don't know. Do you think you're cute? Okay,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I was supposed to come here and tell you my friend thinks you're cute. So what should I tell her? You can tell her I think her friend is cute. So what'd he say? What a jerk! I kept talking about you, and he kept asking me out. I mean, naturally, you know, I said no. Well, thanks anyway. He just kept asking. Rachel, if you want to go out with him, you can. Sounds like a big jerk to me, but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John Claude, she said yes, I'll see you tonight! 哎呀，最后这一句话呀，简直是让人觉得，哎呀，我没办法。 Not a very good friend, right? 不是一个好朋友。 Yeah. 塑料姐妹花 yeah. 嗯，你发现没有，其实他这一段啊，跟上个云顿聊天的这一段其实就是一段典型的这种 flirt、 mm-hmm. yeah, and also 突然间 Rachel 变得特别我们可能会说 school girl 的那种样子， 特别女学生 yeah, she turns into like a little school girl, 特别不经世事的那种、yeah. 特别害羞，然后 对啊，听到她在那边一直 she keeps giggling like a school girl 那种笑就是那嘿嘿嘿的笑、 yeah. 所以这人呢、啊、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变化的、你知道吗就看你遇到了什么这个时候 Rachel 已经走上前去了、 yep. 打招呼了、 yep. 他就说、This is gonna sound kinda goofy、 我知道这可能听上去呢我要说的话哈、啊，可能听上去有一点 goofy 对 goofy 就是奇怪、啊就傻傻的奇怪的、 怪怪的 怪怪的对 sound kind of goofy 我知道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呢可能会听上去有点傻傻的怪怪的、 嗯、对 但是我还是要说 but my friend over there 你看我那边那个朋友啊 who cooks by the way 然后顺便说一句说哦对了他很会做菜他是一厨师 嗯 she thinks you're cute 他觉得你很 cute、 嗯、 好了口语里这个 cute、 嗯、 是来形容什么呢、yeah. 哎，这好难说啊，就是cute 这个字特别万能，有时候呢就是你见到一个人，然后你别的朋友就问他你觉得他怎么样呢，然后你没有什么好的能说的点，你就可以说 he's cute OK、所以就然后有时候呢也就可以代表觉得你特别好，很多方面就是帅漂亮有魅力等等都可以包含在这个字里面，所以就也很难说，这个情况肯定就是很喜欢你，觉得你特别怎么样怎么样都可以说 哦、就觉得你还挺挺那个好的 对好对帅啊有魅力啊等等都可以，可是你不想说的太强势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个 cute 这个字，因为它比较稍微软一点、 哦、 可是特别广 特别迷人吧 yeah 可以、对，所以你可以说she thinks you're cute， 所以它不完全是可爱的意思。 如果我们说 she thinks you're handsome,、那可能就有一点就是哦你只是看我脸。对吧可是 cute 呢就不会了 ,cute 也有就是personality 的感觉。 我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 对所以就如果说 handsome 呢就特别表面。然后我们就会找另一个字，那什么呢？用 cute 吧。 哦，就用了一个 cute 的一个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不前不后的词。 对，就是特别中和的一个，就是对方想要怎么样理解啊、都行 ，有很多的发散空间， 都是好的，就重点是好的。 直接就说你很 cute。 Yeah, you're cute、 然后这个上个云顿反问了一句话，他说：“ 他就说 ，You don't think I'm cute？ 那你不觉得？”我很 cute 吗？ 对啊， 就开始撩妹姿势了，已经 好厉害呀！ 马上就聊上了。 对，然后 Rachel 就突然间就变成一个 little school girl， 小女生了。哎呀，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Do you think you're cute? 这种话真的不是一个 接不下去了、 啊、中年事业女性该说的话、yeah. 一个成熟的中年事业女性怎么能说这种话 Yeah, I mean 还是一个陌生人， 然后又返回去问了，就是这个 cute think you're cute think you're cute 就是一直跳来跳去 对，就是说我也不知道， 对啊，你 觉得你可爱吗 然后就是 OK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然后突然间那个元神回来 了 元神回来了就说啊、那个好吧 那行就行、 扯得有点远了， 对对对对， 好，这句话 这就是 get off track 的这个表达嘛， 就是跑偏了， 对对，走偏了， 离题了， 嗯 啊，跑偏了， 对，然后正经 正经点 OK、那这里 we're kind of 大家注意他说的是 kind OK kind 然后 we are 就发 were OK we're kind OK we're kind getting 特我们浊化为的 getting 然后连读到 off getting off we're kind getting off the track这里 track 跟 here 呢它就直接连读了，然后 here 的这个 h 就听不见了 ，OK， 就发 track here， track here， track here。整个句子呢，这句话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Okay,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Okay,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对，就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生活中呢、你要说任何情况下跑题了， 对， 啊，走偏了，赶紧回来。就是说， 哎， 我们刚才好像有点， 对， 有点离题了。 就是、对 ，we're getting off track here. 有点不正经了。好，他迅速的就回来了。 他就说，I was supposed to come here.And tell you, my friend thinks you're cute. So, what should I tell her? 又来了一个 be supposed to. 很常见。 就是我本应该来这里啊。我是应该来这儿呢。 对，我来这儿的原因是。 原因是为了告诉你，我的朋友认为你很 cute。 对。然后 what should I tell her? 那我现在要跟她说什么呢？您得给我回个话呗。 对啊。 您得说点什么呗， 对，然后 Jean-Claude 就说、 土味情话，大家一定了解一下， 说 You can tell her I think her friend is cute， 关键是他说这个话的语气， 对，大家听一下，特别特别就是 smooth， 特别滑， 特别 是这么说吗， 特别特别顺滑 yeah, 特别顺滑 yeah, so smooth 就是特别会就怎么说撩妹、因为我们会说 smooth he's super smooth 超级、so、就是那种， 所以说特别滑， 对，超级顺滑。 Yeah， 他就说 毫无违和感。 You can tell her I think her friend is cute。 那语气语调也是平平的、低低的那种， 对， 但是又隐含着那种 对啊 撩妹的 yeah 气氛 super super cool。 真的，尤其是在一个硬汉身上说出这种话， 对啊， 然后他说你可以告诉他、你可以告诉他我觉得他的朋友很可爱， 然后就直接切了，就直接换到下一个镜头、就是 Rachel 跑回来了 就找到 Monica 了Monica 就很激动啊， 就 说 So what did he say? 他说了什么 What did he say? 对 What did 就发 whatSo what he say? 哎，人在激动的时候啊，已经不能再完全的说出所有的字句了。 对 ，So what he say? 谁会这个时候会说 What did he say? 对 ，What he say? 然后 Rachel 呢，就开始玩套路了。首先要让 Monica 不喜欢上这个人，对吧？他就说啊、What a jerk! 看 ，What a jerk! What a jerk! 它是一种感叹句、感叹词。 对， 是什么意思呢？ Jerk 就是说这个人不好，就是一个不好的人， 一个坏人， 对， 一个混蛋， 对，混蛋 ，What a jerk， 真是个混蛋， 对，这个 what 就是真是个， 不是个好人， 对， 这人不是好人， 是坏人，然后就说 I kept talking about you， and he kept asking me out， 好，然后就把这个一五一十的就告诉他哈， 对， 我一直在说你， 对，好闺蜜， 你看好闺蜜吧， 对， 我一直在说你怎么怎么样， 对 ，and he kept asking me out。 他竟然一直约我出去、kept asking me out， 对， 这里的 ask someone out 的意思 就是约一个人出去吃饭啊， 逛街啊， 看电影啊， 聊天啊， 就是看电影啊， 聊天啊， 对， 吃饭啊 好像没有别的 了。上 我 I'm not good at this kind of thing. I don't understand. I'm not, yeah. 没啥生活经验。 吃饭啊，吃冰淇淋啊。 看电影啊。 吃。 最多沙滩走一走啊。 吃火锅啊。 吃火锅啊。打打游戏啊。 吃炸鸡啊。 看汉坦老师的汉坦老师的约会方式。 可以吃。 就这样一些。 煎饼果子啊。啊吃麦当劳 就你就除了吃就没别的了 也有啊也可以喝奶茶呀 喝奶茶哎我觉得你这个方式土而聊我觉得 土而聊 I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s 是土而聊、 I don't know what the 聊 means I know what 土 means Yeah I'm good I that's true 是不是土而聊 I'm not sure what 聊 means 就是看到你这些那个云淡风轻的吃炸鸡啊 Yeah 吃饭呢、啊、 吃披萨呀、啊、 吃披萨呀、 啊、吃汉堡啊 难道不是很聊吗 我觉得挺好的 I don't know what 聊 means 大家就开始说 what a jerk 他们是在骂我吗 土味有土味的效果呀痴痴呆呆傻傻也有萌萌的效果呀、我们讲到哪儿了、 对对所以他就是说 what a jerk 这个就是 I kept talking about you 说到那个 ask someone out 的意思 he's asking me out 对 就他没有别的意思 就 是 约我对约我出去、 就是、 怎么样都行对 这节课那我们的 JDX 说、是学习聊与反聊 是吗 对可以吃饭聊天看电影压马路啊就是 ask someone out 对 哎，就是约某人出去了 对对所以英文才会有一个 out 那我们来看前面那个今天要学的第二个句型 好就是骂人 的这个话我们会听到这个 what a 然后后面就是带任何字那这里我们带一个 jerk OK what a 我们会连读然后把特浊化然后就变成 what aOK, what a, what a, 对，然后 jerk,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 j 的这个音，经常会有学生发错，会发成 jerk, 有一个劲儿的这个音。可是问题是，中文的这个 j 的这个发音呢是不嘟嘴唇的，可是英文的 j 会嘟嘴，所以你们发这个 j 的音要记得一定要撅嘴唇。OK, 如果你发成劲儿。会导致一个比较重的口音会而且这个口音很奇怪就是一般老外知道有问题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外教老师教这个音的时候比较别扭所以你要自己教自己 OK 发这个橘的音一定要嘟嘴相当于中文说你说橘子的这个橘你会稍微撅一点嘴唇对吧 橘 对 橘子 对然后把这个玉的音去掉直接进入到二进二的时候呢你的嘴唇会放松所以你要特别多的嘴唇弓 OK 撅嘴唇然后进入二放松嘴唇嘴巴张开 jerk OK 找这个音的感觉就好像你说橘子但是不说玉的音 对 你说橘子 对有一点像卷儿对。 对。 那进入二的时候呢嘴唇要放松别接着撅嘴了 ,OK, 要放松 ,jerk,OK?、Okay? 所以你在发 j 这个音的时候如果没撅嘴就错了。 嗯。 现在大家都把嘴一起撅起来。 对 ,jerk。 jerk。What a jerk。 What a jerk。 What a jerk。 这句话一定要说出那种感觉 对因为你骂人的时候如果你有口音呢就是会有反作用在最后不是别人伤心而是别人笑你 别人乐了 然后这样也挺打击你的尤其是你愤怒起来你想要好好骂一顿然后在最后被笑了这特别特别惨你可能再也不会想说英语了所以大家好好的练习这个 what a jerk 的这个说法、okay? 别把那怒气冲冲啊说出一个喜剧的效果 对对这就很讽刺了、okay? 哎 what a jerk what a jerk what a jerk what a jerk jerk I kept talking about you and he kept asking me out 哇这口气简直不得了完全是 gossip girl 的那个 对啊 风格 这不就是他们都是这样说话的吗 你说然后手还要一挥一挥的 对还要挥一下然后 哦真讨厌 对、然后有很多的就这种声音，对 ，I kept talking about you, and he kept asking me out. 真烦，讨厌，真烦。我的意思是说 ，naturally, you know. I mean naturally, you know. 然后这个 naturally 是代表当然。 Oh, OK, 虽然它字面的意思是自然，可是 I mean naturally, you know, I said no. 哦，此处的 naturally 它的意思是当然， 对， 就相当于 of course。 对对，然后就是我。这个 of course 有时候就还不如 naturally 好听 naturally 就是 更自然 自然而然就这样的对所以比如你说诶你那个什么你觉得好吗然后我就回答 naturally 那当然啊，肯定的，没有别的想法呀， 没有了， 就大自然就是应该喜欢的，所以这个用的很多，就是当然的意思。OK， 说、so, naturally I said no。 当然了，我 肯定拒绝啊。 对呀、 啊， 我们什么身份？是不是？ 对吧？ 我们什么关系？ 好闺蜜。I'm so good 的闺蜜， 我当然就是毫不犹豫的，我就说了不可能。 对，因为有你，我有你就够了。然后 Monica 就说 ，Well, thanks anyway。 哦，他还是挺实，他有点失望。 嗯， 他有点失望，他说，好吧，那还是谢谢你了。 这个 thanks anyway 后面加一个 anyway 特别好，而且大家都用的少，可以多用一用。OK， 就是怎么样 anyway， 尤其是 thanks anyway， 一般是别人给你说这事儿做不成。有一些 bad news 的时候，我们就说 thanks anyway。 那就是说、还是谢谢你。 对，哦，中文会说还是谢谢你。 啊、还是谢谢你。 哦、oh, cool, OK， 那还挺对应的， 对吧？我仍然谢谢你。 啊，对， 我还是谢谢你。 对，还是谢谢你。 没做成，我也还是谢谢你。 觉得好像大家说的，我好像见到最多的就辛苦了。对，那这英文没有翻译，可是这种时刻可以用 thanks anyway。 哦，也可以用说别人没做什么事儿，但是没做成。 是可是对。 你说辛苦了， 辛苦了， 让您费心了 啊！对对、啊，虽然没做成，可是你确实是很怎么样， 很用心在做。 对， 我们仍然谢谢您。 这个英文这个 anyway 就带了这个意思。 嗯，就是我肯定拒绝喽。啊，还是谢谢你。 anyway, 对， 他还不知道这是已经进套路了。 对，对然后 Rachel 就说 ，He just kept asking and asking and asking and asking and asking。 有那么多吗？ 啊，好几个， 好几个， 好几个， 是吧？ 一二三四五六， 他一直约我，不停的约呀、啊、约呀、啊，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问。 对， 好烦， 烦是真烦，对吧？然后Monica就说什么？他说 ，Rachel，If you。If you want to go out with him, 哇，莫妮卡这个时候显现出了那种大爱无疆。 对啊， 大爱无疆。 对啊， 哇，那种大爱 ，Rachel。话说吧，这如果你哈，你要是真的想跟他约会的话，好，这里又来了 ，go out with someone。 对 ，go out， 所以 ask someone out 就是 约某人出来， 约一个人出来，那就是 go out with 某一个人，就是跟一个人一起约会。 他有别的意思吗？还 To go out with someone 当然也有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一起出去。可是，一般这个用法呢，就只有这个意思，就是约会，或者是going out。也就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是经常会见面约会，就是有这个男女朋友的这个关系了，差不多也可以说 go out。可是会说我们的状态是 we are going out。那这个状态就是我们是一直在约会的，这个也差不多就是男女朋友了。对， 所以英文中啊，你看约会还不一定非得出 date 这个词 yeah, 对、 啊，就是一个 out， 对 ，go out， 对， 怎么 out，ask out，go out， 对， 都是可以的哈 对。 那如果你想跟他约会的话 ，go out with someone，to go out with him， 对 ，if you want to go out with him，you can。 哎， okay? 我看出来了，你想去， 对， 你如果你想去的话，你就去吧。 对，那这个英文会说，如果你想跟他去，那你能。Right, you can. 所以这个它字面的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就会感觉怪怪的。可是中文的就是那你就去吧。就是 去吧。 英文这个就是 you can、okay。 你不用太在乎我的感受。 嗯哼。 这个时候就指的是这个意思。 然后他就说 sounds like a big jerk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听上去呢，就是说，听上去呢，在我这儿听来，to me sounds like 什么什么 to me， 对， 在我这儿听来呢，我觉得他确实是个 jerk 笨蛋， 对对 ，sounds like a big jerk，OK，、okay? 其实，关你啥事儿啊？人家 对呀、啊， 人家都不认识你， 对 不对？人家为什么要跟你约会啊？ 对啊。 还说人家是混蛋，你说人家躺枪啊，直接就招谁惹谁了、 没有，因为 Rachel 说的就是很像，就是 好了，说的很坏。 对，其实是 Rachel 说，对啊，我就一直说你，一直说你，然后就不理我，然后就一直想要约我，你，然后所以 Monica 就觉得好吧，还是挺He sounds like a jerk, right? 听上去还挺 不 是个东西的。 对，然后就不太就是讲究嘛，对吧？然后 Monica 就说 sounds like a big jerk to me. 可是 Rachel 这样 把他故意制造的这个人设。 对，然后把他自己变成好人。 哎呦，就是 想要做坏事、哎，可是想要当好人。 哎呀，你说说，哎呀，生活处处是陷阱。 对啊，然后他还后面接着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na do， 但如果这确实是你 想要的 做的事情的话，你就做呗。 对对，就还没说你就做呗。 还说 Rachel 就切进来说什么呢 ？John Claude, she said yes. 对着那边大喊一声说：“嘿，他同意了，他说可以。 I'll see you tonight. 今晚见。今晚见，咱不见不散。 对， 啊、见了也不散。 对，就都不走回去，就是用喊的，同意了。” 就当着 Monica 的面就大声喊起来。 Rachel 有时候呢还就是真的回到以前那种样子，就是不意识到就是周围人的感受， 就像上次咱们说她的妹妹一样。 对啊，对，她妹妹严重多了， Rachel 已经就是差不多正常了，偶尔呢会再发出内心的这个 小恶魔。 对 会出来哈。 对， 好，最后还有两句连读、来学习一下。 所以第一句就是 sounds like a big jerk to me, okay,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okay, 那这句话、这个 sounds like 跟 a 会连读 like a big jerk, big 的个我们会省略 big jerk to meTO 的这个字我们弱读为 T me 不用嘟嘴了，不用嘟嘴了，就 T 就是 T me。 然后后面呢 But if 我们会连读，然后把 T 的音浊化 But if that's 的这个词跟后面 what 的这个 w 大家要注意要连发 C 跟 w 的音之间不要顿 OK That's what OK 所以要从一个 T持续这个嘶的音进入到 wo, OK, 连贯的。这段特别难 ,OK, 非常考验气流。That's what, 然后 what 的特省略。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这个 want to 就发 want to, OK? 然后 do 就没有变化了。所以这句话比较长，然后我们从头再来一次 ,OK? 好。 Sounds like a big jerk to me.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sounds like a big jerk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哦，他读的是 what you want to do. 对 what you want to do. 对、that's what you、 sound like a big jerk to me. 对 sound like a big jerk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后面应该会带一句类似 then do it, 那就做吧，还没说完，然后 Rachel 就直接 切进来了。 啊、 对 对，迫不及待了都已经。一看就中圈套了哈。Sound like, 它为什么不是 sounds like? I think it should be. 是吧、 yeah, it should be sounds. Sounds 应该是 sounds,、 like. 对对，有一个 S 在这边。 那他既然没读，那就不读吧。 对，我们待会儿可以听一下吧，就确认下来，大家可以听一下有没有听到 Z 的音。 Sound like a big jerk to me. Sound like a big jerk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What you want to do. 嗯哼，对。然后这段呢，如果他加 S 呢？那就是这事儿听起来像 it sounds, OK?、如果他不加 S 呢，其实他是在骂 Rachel, OK?、因为我们会说 you sound,、所以这个 sound 如果没有带 S 呢，是在说 Rachel, 你听起来像一个 big jerk, 对。如果带 S 呢，就是说这事儿听起来就是他的 Jean-Claude, 这个男人，就是第三方。所以大家可以靠这个 z 的这个音。就知道他说的是谁了，因为前面没带主语。 好细节呀、 yeah, 这个地方、 yeah. 真的，如果是说 you 绝对是 you sound。 对啊，是 you sound。 如果说 it 对，那就 是 he 那就是 it sounds 对对，所以大家注意的听一下、 深度揭秘潜台词。所以说老友记的文化点其实挺多的 yeah, there's a lot. 挺多的、 yeah. 非得 Henry 老师讲不可 yeah 啊，最后一句就是今儿晚见，这个生活中用的多吧， 很多很多， 哎，大家来学一学。 所以他说的是 I'll, 他把 I will 呢弱读为 I'll, OK, 所以不用 I 了，是一个 A 的音，阿姨的 A, 然后后面呢就来一个 L, I'll see you, 然后后面 tonight, to 我们就弱读为 t,Tonight, night 的特省略。那大家注意这个 nai 的双元音别发成 night, tonight, tonight, night 的音就错了，是 nai, 一定要有一个滑动，从 a 滑到 e, tonight, tonight, 结尾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OK? Tonight. tonight. I'll see you tonight. I'll see you tonight. I'll see you tonight. I'll see you tonight. 对，然后大家也注意开头的这个 I'll 不要动嘴唇 ，OK， 是一个啊，然后顶舌尖 ，I'll I'll 不要发 I'll 不要发 I'll OK， 没有任何嘴唇 I'll 的动作。 哦，所以这句话也还不简单。 这个第一个，然后最后一个音节，大家要多注意 啊。首尾的时候注意一下。 对 啊，哦，然后 tonight， 对， 就这个哈。一会儿我们来听听，看他到底说的是谁，听上去像一个 jerk。 我们待会儿听一下。 好，今天有几句连读啊，我们请老师来先示范一下哈。 行，我们今天第一句就是。Okay, we're kinda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Okay, we're kinda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第二句 What a jerk. What a jerk. 第三句是 Sound like a big jerk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Sound like a big jerk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然后最后一句 I'll see you tonight. I'll see you tonight. 好，我们再来把这段情景听一遍。 This is gonna sound kind of goofy, but my friend over there, who cooks, by the way, she thinks you're cute. You don't think I'm cute? I don't know. Do you think you're cute? Okay,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I was supposed to come here and tell you my friend thinks you're cute. So what should I tell her? You can tell her I think her friend is cute. So what'd he say? What a jerk!I kept talking about you, and he kept asking me out. I mean, naturally, you know, I said no. Well, thanks anyway. He just kept asking. Rachel, if you want to go out with him, you can. Sounds like a big jerk to me, but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John Claude, she said yes, I'll see you tonight! 好，谜底揭晓了。 Terrible friend， 塑料姐妹花。 Yeah， 同时这个字呢是 sound 呢？ 还是 sounds？ 应该是 sounds 对。对， 他说的是 sounds， 就是 he sounds， 应该是 he。 He sounds 对。对 ，he sounds、like。 那所以我们文本也要改一下。 对，我们文本改一下，是 sounds like a big jerk to me 对。对、okay? ，sounds。 对， 估计 Monica 也不会这么快反应过来。是 Rachel 的问题。 Yeah。可是现在应该就反应过来了， 一秒钟就知道了塑料姐妹花情是怎么回事了。 Yeah. 哎呀，这关键时候、啊。 对，我们会说这种情况形容 Rachel 的这一面呢，我们会说 she's super fake。 Super fake， 特别假， 假透了。 你也可以说 she's plastic， 这是塑料吗？ 就是一样的，这是跨文化的一个表达。 塑料姐妹花吗？是不是 plastic？ 对 ，plastic， she's plastic。 为什么特别 plastic？ 就是假又 cheap， 你知道吗？就是特别适合，对，就是形容这种人， 假又廉价。 对啊。然后、哎、对，就是低质量的，然后就不讲究， 一戳就破了。 对，叫远方看好看，你离近一点就发现是没有质量的，对吧？就特别适合这个 低劣的， 虽然也有好质量的 plastic， I'm sure。 但是它也是 plastic， 对， 塑料姐妹花哈。好了，很好玩的一个情景哈。来，我们开始检查上周的作业。 OK， 那上周呢，我们有五句话。第一是 Isn't it amazing？第二句 Here we sit 第三句 Devil may care 第四句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然后最后一句 Oh, Drake, you're so talented 交作业抄 Isn't it amazing? OK, isn't 的这个 it 你的舌根要低一点你现在发的是 e OK, e 和 it 不是一个发音 OK, 是两个不同的音 优美 Wow. Isn't it amazing? Okay, 再来 前面没发好啊。来。 Isn't it amazing? Okay, 这个要控制气流不要太用力的这个。It, it, OK, OK， 就 is it OK 要连贯，然后 isn't it the 不要加儿化音 the OK the Maggie isn't it amazing， 这个不错，你的 the amazing 这个 the 特别一字一顿放松， isn't it amazing 要连贯，气流要一致， OK， 凡事用恒心， isn't it amazing the may 你发成 the mid OK 这个元音差很多， missing amazing 这双元音一定要发出来， 一片云，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tricky 的 i 舌根要再高一点，你现在变成 tricky ella OK 是 i 范范， isn't it amazing 哦，完美，特别好听，就十分地道， 跟老师的这个模仿是差不多的， 一模一样的，对，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夜空中 Here is it David make care OK, here, 别发成 hair, hair 是头发。OK, here, 应该从一个一开始。 Anna, here we said, devil may care. OK, 你的 devil 的 v 稍微加一点更多的震动， OK, 可是说的特别完美，就是这个 devil 的 v 再震动一点就彻底的完美了。 语音也很漂亮啊。天平。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Tricky 的这个 e 丢了，你发成 trick one。应该是 tricky Sylvia Oh Drake You are so talented 不错，可是 Drake 是一个 dr 而不是 tr OK 所以它 TR 跟 DR 的发音你刚刚混了 OK 就两个换了 蓝猫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Tricky one 重音应该是 tri OK 然后你把重音放在 one OK 双木林 Here we say devil may care OK care 这个开头的 care 嘴巴张开大一点点 OK 现在还偏小了 好啊 Oh Drake you are so talented OK you are 这个最好是连读 your OK 别发 you are Joey 旺旺旺 Number two here we say devil may care OK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不是 devil may careOK, 你要注意你的重音 ,OK? 像唱歌一样要把那个调调啊学准了。 对对。 紫水晶。 Oh, Drake, you are so talented. 不错，这个开头的 oh, 你要稍微注意别发成 oh, 这是一个非常中式的。开头应该是 oh,OK?、Okay? 开头嘴巴放松。 伟伟。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That, 你发成了 let,OK?、Okay? 所以舌尖碰到上齿后呢要导致一个浊音而不是了。OK 是 z 小屋鸟巢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That was a 这个 z 你带了一点儿化音了发成了 was a OK Captain Cook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不错这个 devil 这段稍微放松一点你刚刚发的是 devil devil 这个 de 爆了一点头重脚轻了 睡莲 First one isn't it amazing second OK, 这个 isn't it amazing? 不错可是 may 要注意这个双元音别发 may, 嘴巴要张开。 注意啊、 okay、 只念一句哈一个同学杨丹。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OK, 这个其实不错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稍微就是你的 a 的音嘴巴再张开一点 care 的 a 也要张开一点。 好的 ,Bugs Bunny. Oh, Drake, you are so talented. 也不错你的 Drake 结尾的 E 再饱满一点 OK 你刚刚发的是 Drake A 我们要 A 木香 Isn't it amazing 没错其实挺好的可是你的节奏得一致不能 Isn't it amazing 这样 OK 不能后面变慢了 一年 Isn't it amazing 这个也不错那个 Isn't it 你刚就是后面呢带了一点鼻音了 Isn't it就这样了 是放松 OK 都别带鼻音 OK Kenny Pasta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OK sit 的特省略 sit OK sit Angel Here we say Devil may care 这个 sit 的干脆的停顿没听见你要在最后顶舌尖 OK Devil 也不对吧 对对 Devil 有一点嘴巴偏高大了 偏大了 对 琪琪 Isn't it amazing Isn't 的这个别发成 E OK 不是 Isn't 是 Isn't 谈笑 Yeah that was a trick one Tricky 的 E 丢了发成 trick one 是觉得好像说错了点啥 其实这个很常见就是经常会就结尾的 E 就丢了变弱了 但是你学习的时候你不能丢哈 大家要注意 猫小咩、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Actually, that's pretty good. 你的这个 tricky one, 这个 one 别加重音，别太突出。Okay, tricky one 就 okay 了。 Lenny, isn't it amazing? 不错，可是你要控制力度。Isn't it? 这个 it 太用力了。Okay, 英文的发音一般都是比较就放松的。Isn't it? Isn't it? Okay, 别 isn't it? 好吧，哈，刘辉。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不错，可是你的 yeah 别加儿化音 ，was a the 也别加儿化音，刚刚都有一点卷舌了。 小牛。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That 的特省略 ，that was a that。 好，再来一位是 warmer。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这个不错，这个 may 的双元音滑动需要再滑得饱满一点， may may OK。 来，老同学，水流云聚在。 Isn't it amazing? 这个说得非常好， 老同学嘛，出场了啊。Sivani. Oh Drake, you are so talented. OK, you were 的这个有一点 what 的音了， you were 这个 what 不要， OK, you were 就直接滑过去。 小双。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That was 带了儿化音了 was 奇。 Isn't it amazing? Perfect. 老同学终于是有进步。春。 Is it amazing? 丢了音节，你发的是 is it, 应该是 isn't it. Bobo. Isn't it amazing? 完美。 看老同学。 老同学不应。 Oh, Drake. You are so talented. You are, 你发成 yeah. OK, 所以这个呜读要读嘴。OK, Tippy, 你这咋回事啊？哈 ，Tippy, 这发挥失常啊。 对啊， 我们对你严格要求。ID, isn't it amazing? 完美。为什么你们老同学不应该发这个简单的这个吧？ 对啊，老同学，这个你们但没事儿。 可能上周的句子都比较短吧。 对，对你们来说不容易，对，很容易了， 太简单了。 Lily, 北京。 Here we said devil may care. 不错，这个 devil 的 v 在震动的稍微清楚一点。 陈。 Isn't it amazing? 这个 a 的音舌根再高半毫米。就差一点点， 半毫米。 Yeah, half a centimeter higher. 丢丢， 对，一点点。 Magni. Here we say, devil may care. Sit 结尾的干脆的停顿要顶舌尖，你刚刚发的是一个自然停。Sit. Kalis Brian.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挺好的。你的 one 的开头有一点鼻音了。One, 这个不要 ，OK， 就只是口腔的音。One. 好，但是也很好啊，是不是？ 非常好，对，非常好。 漫天飞雪 ，Isn't it amazing？ 太好了，没有啥可说的。 Woof, woof, 可说。 I can't say anything. 心 ，Isn't it amazing？ Isn't it？ 这三个 i 的音舌根都太高了，都发成了 isn't it 这样。 陈小涛 ，Isn't it amazing？ 一样的问题，一样的。 I, Shara. Devil may care. 再听一次可以吗？ Devil may care. OK, devil, 你发成 vil. 你再看它字的拼写发音，这个不好，你最好是看那个音标，不是 vil, 是 vol. OK? 你这个词没读对。 对， 是词本身没有读对，是 devil. Devil. 对，是这个词。魔鬼。 对，恶魔 鬼 是吗？ 嘟嘟。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OK, 嘟嘟同学 sit 结尾呢，你停的还挺干脆的，可是这不是靠舌头的动作，我可以听出哪一个停顿，然后你最好是用舌头的。OK, 这个 sit 挺干脆的停顿，一定要动舌尖。OK, sit, sit, sit. 对，别用别的方式，我能听出来的，然后一般老外都能听出来，就有一点怪怪的。OK, 所以最好呢，就是练好这个舌头功。 快乐山宝。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挺好的，这个 tricky one 这一段就是有一点 tricky, 有一点就是头重脚轻了 ,trick, 这样放松 tricky. Okay, 大少。 Is it amazing? Isn't it, 你发成 isn't it, isn't it, 丢了一个音节，好像是 net 音节 ,is it, 对。是不是 ？Is it？ 好，山下蓝。哎，等等，这是上周的了哈，他这周没发啊。来 ，QQ 糖。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OK, 不错，这个 tricky one, 这段放松，不要 tricky one, 刚刚有一点，还是有一点就是暴力了。这个音节， 嗯，完了，还有刚才咱们问这个提问的那位 Lucy 同学， 耶、嗯、 ，Oh Drake, you are so talented。 这个不错，这个 you are 的这个稍微连贯一点 ，your，OK，、okay? 有一个 your 直接划到耳 ，OK， 别发一个 what your 这样。 我们一般上课的时候纠音都会保证新同学哈， yeah. 但是老同学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嗯， 一鸣就鸣的完美。 嗯嗯嗯 ，Yeah。 你看后面的这些老同学，大家都听到了。 Yeah。 他们练了多久？他们从2015年的时候听《老友记》的第一册 ，Yeah， 开始听完了第二册。你看人现在这水平，杠杠的洒洒的哇哇的咔咔的。 Yeah。都是我的功劳。 啊、对。 Yeah, I need that. 所以老师这个时候会觉得很开心，努力没有白费。 Yeah, 今天对自己特别满意。 好，大家都满意了，是不是？你学好了，让老师也为你满意了。 So 满意。 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啊，下来继续练，咱们下周再见。 拜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Watson, I.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季残奥会的历史，来看看第八届冬季残奥会的一些举办情况。第八届冬季残奥会于2002年3月7日至3月16日在美国盐湖城举办，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本届残奥会。接下来请您听听看更多有关于第八届冬季残奥会的英文介绍。 The 2002 Winter Paralympics as the 8th Winter Paralympics were held in Salt Lake C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March the 7th to 16th in 2002. A total of 416 athletes from 36 nations participatedThey were the first Winter Paralympics in the American continent. These were the first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for Andorra, Chile, China, Croatia, Greece, and Hungary. The mascot for the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in Salt Lake City 2002 was Otto the Otter.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Americas consider otters to be fast swimmers.The otter was chosen as the official mascot of the Salt Lake 2002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because he embodies vitality and agility and represents the spirit of every Paralympian. 好，来看一下今天要学习的词汇。Otter, O-T-T-E-R. Otter 是水獭的意思。在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季残奥会上，当时的吉祥物就是一只水獭。我们提到了水獭之所以被选为当时的吉祥物，是因为它有 vitality 和 agility。 vitality 是活力的意思，而 agility 是敏捷度，因为水獭既敏捷又灵活，就像是奥运会赛场上的运动员那样，所以把它作为当年的奥运吉祥物。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